你是河蚌， 你才是河蚌， 你是河蚌， 那你是蚊子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螃蟹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纸，草纸， 你是河蚌， 你再说我把你裤子扒了打屁股。 我要休息了。 外面那么吵，你睡不着吧？少当家能带你去大殿，你在他心里肯定不一般。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非要扯点关系的话，我是他的枪靶子。你出去吧，我真的要休息了。 那好吧，既然你说没关系，那明天可能就要换你叫我少夫人了。明天见。 这都是些什么人？何峰很晚才回来，谢池听着外头的脚步声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怎么躺都不舒服。难道他不应该过来看看我吗？也是，有了美娇娘，哪还顾得上来消遣我？第二天中午，何峰过来敲谢池的房门，谢池不答应，何峰直接推门进来，掀开他的被子。 怎么还在睡？ 随随便便掀别人被子，无耻、下流、没礼貌。 你怎么了？ 我要睡觉了，出去。何峰坐到床边，血池往里头挪了挪，贴墙躺着。何峰伸长手戳了戳他的背。 哎，哎，都几点了，你别睡了，外面这么吵，你还能睡着？ 谢池不吱声，也不动弹。何峰又戳戳他的腰， 找了山下的杂耍，还有戏班子，我还给你准备了新衣服，特漂亮。 哼，你不是说今天要把我关在屋里不放出门的吗？你不怕我找事啊？ 你起来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找事儿。 我不去，带他去吧。 谁啊？ 天影，还是人吗？装什么神？ 问你话呢。 宋婉呀，人家温柔可爱，还特别崇拜你。 宋婉是谁啊？ 还装，混蛋！ 你骂我干嘛？一大早吃了火药一样，我做什么了？啊，呵呵，你吃醋了？ 谁吃醋了？好笑。 他们都叫你少夫人，你当真了？ 何峰见他脸上慌乱的小样子，心里更加高兴。谢池想抓枕头砸他，可床上已经没有枕头了。他从褥子下拿出昨日何长志送给自己的刀。何峰翻身下床，站到远处。 你这么凶，山下的男人能吃得消吗？ 关你什么事？ 也就我能吃得住你，留在这里给我做小老婆吧。 你还想要多少老婆？ 不多，十个就好。越说越来劲了，你伤不了我，把刀放下，别刺到自己。大嘴有家有孩子，不能时刻陪着你。昨天送来的那个给你做贴身丫鬟，你们年纪相仿，谈得来。 他不是送给你的吗？你昨晚没有和他。 他不配，有什么服侍不当的你告诉我。哎，算了，你用不着告诉我，你这脾气有人家小姑娘受的。 何峰朝他走过来，突然俯身，谢池往后躲，何峰趁他不注意抽走了他的刀。 这个我先拿走了。 那是二叔送我的。 你这二叔叫的挺顺口的嘛，这么喜欢随我叫，什么时候随我一起叫爹呀？你脚力不错呀，看来是快好了。 还给我。 来抢啊。 无聊。 快起来，赶紧梳洗，换上漂亮的衣服出来， 别给老子丢人。 何峰刚走，王大嘴抱着衣服进来，走到床边。 瞧瞧少当家开心的，嘴都快咧到耳根了。我看见那个新来的丫头了，说要给少当家的做小老婆。那帮男人成天就想着三妻四妾，还好我当家的又穷又丑，没人盯上他。哎，听说昨晚那丫头等一夜，坐房门口睡着了。哪料少当家在外头喝酒，今早才回来，不仅不要他，还把他支来服侍你。哎呀，笑坏我了。 王大嘴与谢池朝夕相处，自然向着他的。 你别担心，我们少当家不花心，对女人没那么多心思，而且他也抢不着，相貌条子都不如你，也不像你似的有文化，最多也就做个暖床的。 他娶多少都不关我的事，我跟他没关系。 谢池嘴上应着，心里却有种莫名的舒畅。他坐到床边。 你是还想着离开山寨吧？ 嗯。 哎，不是婶婶劝你，下山你也说不了好婆家呀。女儿家没了完璧之身，日后要遭男人嫌弃的。找个不三不四的人，还不如跟着少当家。